他不爱我，三周中国榜的冠军，不知道本周还会不会再蝉联。他的新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啊，这个里面的心领神会说的就是这个啊。三周的冠军，如果大话西游开启了莫文蔚事业版图的 1.0 时代，入驻滚石李宗盛让他从一张白纸成为了 superstar， 他的 2.0 时代，2018年他成立了个人的厂牌，走入下半场，换个身份参与了音乐的变革。 还开心阳光热烈，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着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会在向往时有泪。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看着我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沿着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痛已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有冷漠的人不懂累，你给我 我如风一路紧随，用爱相信你神会。 孟蔚今年的一首新歌，也是中国榜的冠军单曲《心领神会》。孟蔚，我们来说一下李宇春，在这13年当中，也是一步步完成了自我的升级。如果说2005超女冠军是她的1.0时代，那么2009年的同名专辑就是李宇春的2.0时代，让她从单纯的偶像过渡到创作人，然后随后呢，见面了文艺三部曲，到了流行啊。这张专辑之后呢，李宇春进入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啊。她说，早期的专辑呢比较乱啊。处在一种呢初当歌手的亢奋期，什么都想尝试，文艺三部曲呢是一种摸索，而到了流行专辑，它越来越强调风格的统一，概念的完整，为了让每一首歌保持统一的调性，它包办了全体的作词。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歌是专辑当中的口音。 街角的便利店灯火突然间闪烁了好几遍，想找谁说几句抱怨，却发现没人聊天。一转眼又冬天，今年大雪有点狂野有点乱，睡过了好几站，一个人你方向走很远很远，我家乡偏南，窗北的眼泪偏咸，在这个陌生城市间，到底哪才是终点。 Oh, 金色手掌。 2012年前林宇春的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皇后与梦想》，对于这些有抱负的歌手们，他们永远不满足，这也是他们前进的动力啊。我们说到在汪峰个人音乐历程当中呢，让他个人形象立竿见影的当然是2000年的花火专辑，用这张专辑的汪峰香向他自己的青春期来告别。2009年的信仰在空中飘扬，无论是专辑的内涵、音乐品质以及作品传唱度，都成了汪峰音乐事业上的一个巅峰。12张专辑啊，果林里29号有点复刻花火的风格哈、啊，对于岁月回顾以及人生的感怀啊，都在里面。我们来听一下串起了自己年少青春以及中年的这首歌，叫做《那年我5岁》哈、啊，汪峰。 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在楼下玩耍。有一天爸爸让我拿起了小提琴，四根弦成了我童年的全部记忆。那年我5岁，爸爸对我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会一事无成。那年我5岁，爸爸对我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会一事无成。那年5岁， 敢犹豫，敏感沉默寡言。我在厕所里学会了抽烟，也开始和爸爸妈妈吵架。那年我15岁，爸爸对我说，去交些朋友，否则你会孤独寂寞。那年我15岁，爸爸对我说，去交些朋友，否则你会孤独寂寞。那年我15岁，时光飞逝，一晃我长大成人，青春那么美，生活却那么动荡。我梦想成为迪伦那样的歌手，学着写歌，唱出所有心底的想法。那年我25岁，妈妈对我说，整个家吧总是这样，你会空虚难过。那年我15岁，妈妈对我说，整个家吧总是这样，你会空虚难过。那年我20岁，

据统计，鸟巢已接待中外游客超过3200万人次，举办大型活动累计600多场次。截止到去年底，水立方也已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举办各类活动1200多场次，为200万群众提供游泳服务。再来关注，中国园林博物馆日前启动熊猫文化世界共享展，举办熊猫嘉年华，展出世界各国人民关心喜爱大熊猫而出版的熊猫邮票等等，展现大熊猫作为中国名片的独特魅力。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想念是笑着，爱是偶尔忐忑，眼前是迷雾，眼前是道路，爱是停停走走，风景是灿烂，风景是有你在途中。就算繁华落尽，我仍 今年的时光专辑，也是他第三张原创专辑当中的 I Will Be Good。 黄绮珊呢，虽然出道30年， 仅仅推出三张原创专辑，反映了三种不同的人生的状态。 1.0 呢是2000年推出的《只有你》，那时候的黄绮珊非常拼，但是没有走红。 2.0 时代呢是她成功之后以淡然的方式回望过去的《小霞》专辑啊，完全不一样了。然后今年的这个时光呢，又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非常痛快的一张专辑，很洒脱，很自我，很符合大家心目当中的皇马的形象啊。 I will be good。 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18年前黄绮珊个人首张专辑《只有你》当中的擦肩而过。 挥挥手就此别过，从此擦肩而过，笑了笑装作冷漠，仅是一生的错。千山万水的走，你总是隐隐绰绰出现在某个角落，春秋的夏夜来过，不能忘的还是告别时的那一场 是。 其实你都知道。 桥有人祝福，巷口有人哭，是不是感情就该有个胜负？你用浓妆来保护，想开口却忍住，我已没了退路，你却认输。我知道，你全都知道，保持沉默，你不想太计较，你看着我，就一个微笑，让借口变成煎熬。但我知道，都是我不好，你越不计较，越显得我渺小，你轻轻地拉着我衣角，能让我还不至于无可救药。街角有人祝福，巷口有人哭，是不是感情就该有个胜负？你用浓妆来保护，想开口却忍住，我已没了退路，你却认输。我知道，你全都知道，保持沉默，你不想太计较，你看着我，就一个微笑，让借口变成煎熬。但我知道，都是我不好，你越不计较，越显得我渺小，你轻轻地拉着 这是2012年啊，当时拿到中国榜年度金曲的，我知道你都知道，薛之谦。 我知道，我全都知道，一再忍让是你不想太计较，你看着我。 薛之谦当时跟李宇春呢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他出道的时候就可以拿到这么高的奖项啊，但后来呢因为公司的人事变动，他失去了人气上升的机遇啊。在后来薛之谦的每一步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在他真正大红之前，他累积了四首中国榜的年度金曲，分别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你知道，我知道你都知道，你过得好吗，深深爱过你，以及黄色枫叶啊。当然了，现在薛之谦呢已经完成了他人生的逆袭，无论是选秀认真创作，还有呢就是到现在的流量担当，做音乐一直都是薛之谦的最爱，他的初衷，他头等大事。我们来听目前正在上榜的摩天大楼啊。 让平凡的阳光也穿不透，有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 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更进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 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个小时我们聊一聊了这些歌手们他自我升级的一些过程哈、1.0 2.0 到 3.0 哈、张杰也是几度靠歌唱比赛来翻身，获得我行我秀的冠军啊，后来呢这个快难回炉再造，然后两次登上我是歌手。8月11号呢他将演唱会开进鸟巢，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来听一听张杰、张碧晨目前正在上榜的《只要平凡》。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 谢娜，那就是快乐。 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亲吻这一秒阳光的心了。 新歌二号，阿杜门后。 你在每一扇门口等着我向前走。 新歌三号，小鬼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新歌四号，火箭少女101卡路里。新歌五号，许魏洲《橙色天空》。 橙色天空，牵着你的手入梦。 新歌六号，娄艺潇《好想他》。 好想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 新歌七号，李宇《尘土》。 飘飘 歌八号，王一浩，一号情人。 黑夜有白天等待。 新歌九号，为微而空缺。 我的心总是空着一点，借口怎么填都有极限。 新歌十号，幸福北路乐队，幸福北路。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80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在北京的 DJ 麒麟，中国榜欢迎大家再度光临。今天我们来一次小小的时光穿越，回到世纪之交的那段时间，来听听看这些歌手现在和过去的关联，也来重温一下当时的音乐审美。首先我们听到今年跨界歌王第三季当中啊，这个卢靖姗和朴树一起合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最早收录在朴树的第一张专辑啊，叫做《我去2000年》，发表时间1999年。 哦，快些扬起你那苍白的脸吧，哦，快些松开你那紧皱的眉吧，你的生命它不长，不能用它来悲伤，那些坏天气终于都会过去。他们都不能给你，哦，那些风雨你也别想去逃避，就让他们都去吧，随着风远远去吧，让该来的来，我们在这里等待，我们就这么唱，哦唱，哦唱，哦唱。 1999年的《我去2000年》专辑，到2018年朴树和卢靖姗在我跨界歌王上的表演，啊，就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哈， 有多少人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是懵懂少年，到再听已是不惑之年。从世纪之交到现在，18-19年已经过去了，青春易逝，韶华不再。在本周 Top 40里，戴佩妮重新演唱了《你要的爱》深夜版，排在第16。1999年，佩妮得到音乐人陈子红的赏识，签约 EMI 百代唱片。2000年推出了佩妮同名专辑，来听里面的《四季天》。的佩妮同名专辑，什么样的风格都有，什么都想要，这是很多创作型的这个歌手们第一张唱片里面的这个企图心啊，野心。四季天，2000年左右呢，在中文歌坛出道了很多，在日后有着非常高知名度的歌手哈、啊，孙燕姿啊，蔡依林啊等等。在2000年出道的歌手一定要提他，这一年发表他的首张同名专辑，让这个曾经在幕后并不是那么得志的创作人一下子成了歌坛的当红炸子鸡。到现在他改变了华语歌坛的走向啊，他就是周杰伦。我们来听听很多人的青春回忆的一首歌《心情》，想想看那一年你在哪里啊。 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的 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带着你仿佛在这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啊，说啊，夕阳飞上，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实现。 周杰伦首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大热的歌曲《心情》啊，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今天的时间要回到世纪之交哈，在最近的网综里面呢，会出现一些大神级的选手，比如说啊，这就是街舞里的何展成，中国有嘻哈的欧阳靖啊。那么今年中国新说唱也出现了一位资深的选手。孔令奇 MC Hard Dog 对他的介绍说，十几年来致力中国说唱的推广。其实孔令奇呢作为一名 ABC 的歌手，带来的不仅仅是说唱，还有像 R&B 等等当年看起来很有范儿的欧美这个流行的曲风。2001年孔令奇签约滚石，推出首张专辑零一，我们来听一下小虫为他打造的 Should I Say Should I Go。 在街上被夜风拖好走，路灯站在我的左后方嘲笑着，我都不爱你。在你离开的那个晚上，窗外风不急也不降，那个 表情什么话也没讲，足不相我那笔轻轻在心 17年前的一张专辑叫01，我们来听的这首歌 Should I Say Should I Go。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01年华语歌坛推出了一支组合，他们名字啊，那时候好新鲜啊，叫 SHE 啊，首张专辑女生宿舍，我们来听这首歌恋人未满。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年，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你，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 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又戴上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若不相信都懂了感情却到不了爱， 他们曾经17年啊，当时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会是中文流行歌坛最成功的组合呢？ SHE 的首张专辑《女生宿舍》当中的《恋人未满》。说到世纪之交，还可以关联到目前正在榜上的一位歌手，那就是小美江美琪。1999年，小美的首张专辑就很标题党，很吸睛，叫《我爱王菲》。第二张叫《第二眼美女》，又是对她的一个重要的人设的这个设定哈。我们来听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别哭》。 我只能先倔强，让倔强看来很像坚强。我需要方法让爱冰凉。哦， 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30位 Selena 幸福需要一点偏差，第29位吴青峰陈粒空舞， 花爬行我环绕我欢迎不停的写过， 第28位朱星杰2018独家记忆，第27位陈楚生一夜， 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再孤独。 第26位周笔畅无人岛。第25位林依轮天举。 于是思念告别了回忆。 第24位黄绮珊时光。第23位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第22位周深云裳羽衣曲。第21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国际流量包天不限量，回国还送1GB。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除了西部地区还有分散性阵雨以外，其他地区转为以阴为主的天气。明天白天天空逐渐打开，转为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0度。因为空气湿度较大，人体感觉偏热，不过早晚感觉比较舒服，傍晚和早晨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由甄子丹主演的动作电影《大师兄》将于8月24号全国上映。据了解，电影已于第22届加拿大奇幻电影节举行了全球首映礼，同时获邀成为闭幕电影。近日，电影曝光了一支海外口碑特辑。对于甄子丹将动作与校园元素结合的全新尝试，有国外观众看完表示，希望甄子丹能成为我的大师兄。而非常规的套路也启发了老外如何整治熊孩子。另外一部动作片《天下第一镖局》今天报陶蒙喜导演特辑，他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返璞归真，还原真正的硬派功夫电影。洪金宝等前辈们也特地为陶导录制了 VCR， 希望他能将硬派功夫电影发扬光大。电影将于8月24号全国公映。最后一部要介绍的动作喜剧电影《素人特工》将于12月21号上映。今天片方发布了一套角色海报，王大陆、张荣荣、米拉·乔沃维奇、许魏洲、刘美彤五位领衔主演集体亮相，气势十足。 似乎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海报中炫酷的造型搭配霓虹灯创意的字体，影片年轻潮流的风格可见一斑。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呢，我们来一段时间之旅，回到世纪之交，来和我们目前榜上的一些歌手做一些小小的关联。那么今天黄绮珊呢发表了最新的专辑《时光》啊，情感内核是20年北漂的生活。1998年，黄绮珊呢从广州北上到北京，与喜羊羊唱片签约。2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好朋友冯瑞为她写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震惊四座哈，也是中国榜2000年的一首年度金曲。我们来听这首《只有你》。 我爱用全部生命，思念用整颗的心，我回忆尽是伤痛，哭了只有为你。我恨午夜梦醒，心儿飞雨，而我心依然一时一时只有你，只有你，我会心碎惨到痴迷，无怨无悔奉上衷心和美丽诱人身体，没有你，我会变成一只哭泣的鸽子， 年前啊，在电台，那时候还在厦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来推荐黄绮珊这首歌，那种激动的心情，现在还能够感受得到哈。我们听到的是黄绮珊的《只有你》。另外，我们来看到周蕙啊，今年推出最新的专辑，也翻唱了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本周上榜了。可能除了周蕙之外，再也没有歌手在出道的时候，第一张专辑就以精选集的名字来推出，同时用一首翻唱歌曲为自己唱响了名气啊。我们来听这首《约定》。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 1999年的八月，周蕙推出第一张专辑叫《周蕙精选》，这是主打歌。原版呢是1997年王菲的粤语版《约定》哈，普通话版本是周蕙来演唱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榜上的歌手，莫文蔚呢今年推出了出道25年的纪念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与多位音乐人合作。除了有林俊杰所写的《心领神会》，本周呢蝉联冠军，还有李宗盛给他写的《飞》。我们接下来回到世纪之交，在2000年，李宗盛呢作为制作人啊，这个为莫文蔚打造了12楼的莫文蔚啊，在此之前，他专辑大多是由不同的制作人根据他的声线量身定做，在这张专辑里面，则是让莫文蔚的歌声融入了李宗盛的风格。我们来听18年前专辑当中这首大热的《寂寞的恋人》啊。 其实你为什么夏天太亮了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傻子太争吵。 间，用片方治好失眠。万一你爱的吗，有何心发现？温柔的誓言，恋爱的肢体语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消息的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吞下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却是遗憾少见。有谁如愿，真是让人不甘心。 有多少人在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唱哈、啊、寂寞的恋人呢，来自莫文蔚啊，发表年份呢是2000年。我在看本周中国榜的 Top 40， 挑选了一些榜上歌手，然后来听听看在世纪之交他们的一些唱片，还有那个时候的音乐的审美。汪峰呢在今年跨年推出了第12张专辑《国零零29号》，那么时代的标记目前还在榜上啊。我们回到2000年，对于汪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他推出了花火专辑，虽然唱片封面还印着汪峰与包家街43号的字样，但这是属于他签约华纳唱片之后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啊。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也是汪峰每一次演唱会必唱的歌曲，由北野武的电影当中吸取的灵感带来的花火。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把所有荒谬和疯狂像个孩子一样满含悲伤，静悄悄地熟睡在大地上。现在我 上升。这是一个永恒美丽的生活，没有眼泪，没有哀伤。看着眼前欢笑，骄傲的人群，心中泛起汹涌的浪。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新歌一号谢娜，那就是快乐。 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去闻着阴阳阳光的心凉。 新歌二号阿杜门后。 你在每一扇门口等着我向前走。 新歌三号小鬼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新歌四号火箭少女101卡路里。新歌五号许魏洲橙色天空。新歌六号娄艺潇好想他。 好想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 新歌七号李宇尘土。 飘飘的 新歌八号王一号一号情人。 黑夜有白天等待。 新歌九号为微而空缺。 我的心总是空着一夜，借口怎么填都有极限。 新歌十号幸福北路乐队幸福北路。 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九月三十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五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四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好消息，